过去的这个教下的都是他也讲到啊，都讲这么一个道理。哎，你随便就是讲密宗，他也讲这个道理啊，菩提道次第广论，他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在这道路走过去的啊。这些个问题对于初发心的人讲，这都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的啊。所以佛法要学习，不学习这个心呢，处处是障碍，处处感觉到这搞不通，哎呀，这个佛法难搞了。佛法是远用的，你即使你这个佛法是远用的，这个事就好办啊。如果佛法是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各不相干，那个叫麻烦啊。我们打七啊，十个七打到第八个七了，这已经到了尾声了啊。要想把佛法搞通了，佛法是佛悟心，悟心中流露出来的。我们要是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，每一个人也能够把这个心地打开一点，开示悟入，佛智之间，什么事都解决了。说都是大愿大道，我清净了。